第十集，部落在林。兰德尔听到了有东西落下来的声音，他确定自己听到了，他转向声音传来的方向，微微举起长矛。那不是威廉，那些声音听起来很像脚步声，非常沉重，而且非常多。 不许动！谁在那里？以联盟的名义站住，亮出你的身份！ 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他转着圈，试图找出声音的源头。他们在自己身后，在身边，在面前。当地面在脚下颤抖起来时，兰德尔轻轻转过身，本能地举起了盾牌。突然，有什么东西重重地砸在盾牌上，把他像纸片一样，连同他的胳膊一起震碎了。他痛呼出声。兰德尔忍住痛苦，将长矛刺向前方，但是有什么东西抓住了武器的长柄，并将其从他的手中猛地绞了下来。一张脸在黑暗中显现，离他只有几英寸的一张宽阔的大脸，眉宇若隐若现，宽扁的鼻子，两根尖尖的獠牙从下唇伸出来。这张可怕的脸庞瞪着他，兰德尔瞥了一眼，看到又有什么其他东西从阴影中向他冲了过来。那东西又宽又平，是弧形的。被威廉的号角声惊醒的卫兵们集结起来，但是为时已晚，而且人员也太少了。黑暗笼罩着整个山谷，他们甚至看不到敌人。而当人类在混乱中踉跄行进时，兽人战士和死亡骑士从扩张的缝隙中奔涌而出，碾碎了前进路上的每一个人。与其说这是一场战斗，不如说这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。在几分钟内，人类防御者就几乎全军覆没，兽人控制了艾泽拉斯一侧的黑暗之门。奈奥祖听到了喃喃的低语声，若非凝神侧耳，这柔软的沙沙声几乎听不见。一只鸟儿在天空中滑翔的声音，一片叶子飘落到泥土上的声音，都比奈奥祖耳边的喃喃低语声要更响一些，但他能听到。奈奥祖把头骨捧在手中，凝视着他空洞洞的眼窝深处，倾听着古尔丹的声音。那声音和他活着的时候别无二致，阿谀奉承的腔调，因为渴望得到认可而热心地回答问题或是给出解决方案，同时毫不掩饰对权力的藐视与欲望。死后的古尔丹仍然想引诱他从前的导师再次失去理智，一如他生前所做的那样。但奈奥祖不会再次受骗了。奈奥祖曾经因为轻信他人而无心地出卖了自己的人民，而古尔丹则以为他手中的权力已经大到可以把奈奥祖抛弃在尘土里。但现在，他的头骨正躺在奈奥祖粗糙的手中。 谁还活着并掌握着权力，谁又已经死了。我的徒弟。 当光线涌入他的旅行帐篷时，奈奥祖猛地眨了眨眼，从与头骨的斯坦中惊醒过来。一个身影背着光站在帐篷口，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轮廓分明。 我们控制了传送门。 奈奥祖笑了，迄今为止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。他心不在焉地抚摸着泛黄的骨头，仿佛那是一只摇尾乞怜的宠物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古尔丹的头骨能够帮助他重新打开传送门。奈奥祖坐在帐篷里，向格罗马什以及和他同来的塔龙血魔挥手致意。奈奥祖将他们任命为自己的副手，血魔监管着死亡骑士和食人魔，而格罗马什则向各个兽人氏族传达他的命令。 现在部落已经重新联合了许多氏族，雷神、潮卢和噬骨氏族都加入了他们。除了红部氏族的残部游离在外，所有其他氏族在他的领导下再次团结起来，让部落几乎和第一次进攻艾泽拉斯之前一样强大。 我非常满意，现在你们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。 是，我知道该做什么，但是你确定靠你自己就可以维持住裂隙吗？ 尽管在古尔丹之炉的支援和建议下，几个死亡骑士合力帮助奈奥族充分地扩大了裂隙，但是头骨所提出的建议并非都有价值，有些提议甚至不大合理。 太嚣张了，他不应该这样对你说话，对，他不应该这样。没问题，一旦黑暗之门在那边的框架被重新建立，他就会自我维持状态。塔隆，去履行你的职责吧。 奈奥族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激荡于心中，仿佛从头骨中汲取力量时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，某种他之前从未意识到的让他迷失的东西。这感觉真好。死亡骑士的眼睛在兜帽的阴影中微微闪烁，然后干脆地点了点头，转身走出帐篷。斗篷在他身后像波浪一样翻滚着。奈奥族转向格罗玛时，后者同样点了点头。 我准备好了，非常的充分，你越早开始，我们就能越快实现目标。 格罗玛什举起斧头敬了个礼，然后跟着血魔转身离开了。奈奥族在黑暗中徘徊了一会儿，随后从帐篷中走出来，目送兽人和死亡骑士大步走向传送门，穿过它进入了另一个世界，一个他自己从未踏足过的地方。他盯着裂隙，手指悠闲地抚摸着古尔丹之炉光滑的表面。 现在你不再需要亲眼看到这个艾泽拉斯了，很快你将获得更大的荣耀。是的，很快。 裂隙刚被打开的时候，死亡骑士假姿碎魂者就带领着几个同伴穿越过来，现在他们负责着传送门这一侧的修缮工作。兽人们用四散的碎石重建了黑暗之门的框架，死亡骑士使这个传送门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石头拱门。凭借着黑暗魔法，他们拓宽并稳定住了能量裂隙，使其更好地为部落所用。塔隆血魔一踏上艾泽拉斯的土地，就向假姿碎魂者问起了情况。 有什么消息吗？ 我们很轻松地攻下了这里，在黑暗中他们永远不会有机会。传送门框架的复原工作进展非常顺利，在未来一两天内他就可以再次矗立起来。 血魔仔细查看这项工作，在一个短坡道的顶端有一个简单的石拱门支撑着原来的黑暗之门，当传送门被摧毁时，石拱门也倒塌了。他们派来执行复建任务的兽人们已经清除了所有的地面残留物，正忙着组装他们从德拉诺拖过来的石块。这个石拱门上草率地雕刻着少许兽人符文，但他并不在意，因为它可不只是个装饰，这个框架是具有实际功能的，它被用来稳定传送门。 滞留在这个世界的其他盟友的情况怎样？ 当我们把守住这个山谷以后，我们就通过梦境和影像与他们交谈过，不过我不知道要多久以后他们才会有人找到我们。 结果仅仅过了几个小时，血魔就听到了逐渐靠近的脚步声。他从倚靠着的大石头上站了起来，传送门已经接近完工，工作停了下来，非自然的黑暗依然遍布山谷。他能阻止人类在短时间内组织反击，让他们难以摸清情况， 但它并不会让兽人或死亡骑士放慢速度，脚步声越来越近了。终于，一群兽人进入了他的视野，他们大约有30来人，衣衫褴褛，神情疲惫，但都高昂着头，手握武器，时刻准备战斗。一个年纪较大的强壮兽人大步走在前面，不停转动脑袋，四处张望着。当他们走得更近些的时候，血魔认出了他，并意识到他为什么会不停地转头。这个兽人只有一只眼睛，另一只眼睛那里遍布着伤疤。这是基尔罗格死眼，血环氏族的酋长。血魔想起了许多关于他的传说，包括他是如何失去这只眼球的，以及他因此得到了什么。 基尔罗格，很高兴再次见到你。